It happened when your touch was a little for me. Not that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 were my favorite entertainer. I want you, I laugh with, fuck with you. Don't you play me for a fool. In this game I own the rules. You were my favorite entertainer. I want you, I laugh with, fake it too. Don't you play me for a fool. I'ma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No one's playing, oh God. But let's face it, I'm being straight up. And no fake out, honestly, it's only right. I'ma tell you now, but when you do me anyway, anyway. 听到这首歌来自 Zayn， 叫做 Entertainer， 来自于1993年出生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英国歌手。他是曾经的 One Direction 的成员，后来单飞自己来发行自己的歌曲，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是上周最新发行的单曲 Entertainer。 美扎继续用他的这个妩媚的声线来勾引大家了，整支歌迷幻的旋律搭配他深情的唱腔，可以说是非常的迷人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Dan 曾经说到，这首歌的 MV 是作为上一首单曲 Let Me 的延续，并且呢，这支 MV 的最后也放上类似于未完待续的信息，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美扎的新单 MV 或许会继续这首歌的 MV 的故事线。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美扎的新专辑会给我们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于 Amanda Delara。 I was seeking the dark and all I saw was paper, paper. All these people chasing cars and their eyes were filled with lots of hatred. And they kept asking me the same, where you from, what's your name?So I said, I'm just gonna pray. Your love for money made you this way. Hello, hello, darkness. Blood on all you got is pulling through your brain. I was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ll I saw was paper, paper.Kept looking at me with their ego big as skyscrapers. But I just couldn't care no less. No, their lives were all a mess. Yeah. Saying money buys you time, granting you eternal life, but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So I said, I'm just gonna pray.Your love for money made you this way. Hello, hello, darkness. Blood on all you got is pulling through your brain. So I said, I'm just gonna pray. Your love for money made you this way. hello darkness, blood on all your carpets, pulling through your brain。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Amanda Delara。出生在挪威，定居在奥斯陆的创作型歌手，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叫做 Paper Paper。在谈到自己的音乐之路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家除了我弟会萨克斯和吉他之外，没有人会音乐，但是我妈妈呢，因为看到我在朋友家弹钢琴很感兴趣，就给我买了一架，所以我一切的音乐之路要源自于这架钢琴。后来我高中毕业了，原本打算去当一名医生的，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就是音乐，所以我就开始做音乐了。于是今天我们就听到了他非常有创意性的、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音乐。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找我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刚刚提到的 One Direction， 叫做 Long Way Down。 Let's check it out。 Made a fire, went down in the flames. We sailed an ocean and drowned in a wave. Built a cathedral, but we never prayed. We had it all, yeah, and we walked away. Mercy on me, she's the best. pink color champagne. Lord, Lord, Lord, she's like nothing I see. Things are getting hazy on this color champagne. Champagne. Careful with my actions, but I don't doubt that you want this girl. If I went missing, I'd love you from a distance, 'cause someh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I know happiness is on the way. Happiness is on the way. 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歌手叫做 Jay Whitford， 如果你仔细听过他的歌曲的话呢，你会发现在每一首歌曲里面都能听到非常多的惊喜，比如那首 Drunk Together， 点开之后呢我就被惊艳到了，对比之前他一炮而红的那首 Shine， 声音里少了很多的青涩，变得更加的有磁性了。当然总归是18岁的年纪嘛，还是避免不了青涩的味道和那种浓浓的少年感，但这不挺好的吗？是很多人一直追求的美好状态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依旧来自于澳大利亚，他是澳洲的创作型歌手，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对歌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就去了 LA 来寻找一下自己的独立音乐事业，最终在与 Kygo 合作的 Firestone 大获成功之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音乐，并在2015年发行了两首单曲，一首叫做 Hold Me Up， 另外一首叫做 Start Again。 2015年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单曲叫做 Start Again 获得了当年的 ARIA Music Awards The Song of the Year 年度歌曲，同时还被提名另外两个奖项。与此同时呢，他本人还在澳洲举办了13场演出，并且成为了 Ed Sheeran 和 Maroon 5 的暖场嘉宾。第二年他又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做 All I Know， 相信你一定知道他是谁的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他2015年叫做 Hold Me Up， Let's check it out。 In a minute you can realize you lost it all. In a second you were always there to bring my fall. Till you came and saved my life in the lonely hour. In the lonely hour. 好了 ，Hold Me Up，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要找我的话，跟我来说一说话，跟我来发发私信，想听什么歌来找我，想在节目里面放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能够找到我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能够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叫做 I Like Me Better， 我比较喜欢我自己。 To be young and in love in New York City Do not know who I am but still know that I'm good long as you're here with me To be drunk and in love in New York City Midnight into morning coffee Burning through the hours talking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I knew from the first time I stayed for a long time Cause I like me better when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 got that feeling Waking up in this bed next to you, swear the room, yeah, got no ceiling If we lay, let the day just pass us by I might get to too much talking I might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Damn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有意无意暧昧的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听到那首歌来自于 Remy Clapton， 叫做 Like That。 他们是一支来自于挪威的乐队，由四个人组成，乐队成员呢都是来自于特隆赫姆当地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同时他们也是第一支使用乐器现场演奏 Club Music 乐队。 Remy Clapton 是由挪威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The Rhythm Club。正如他们乐队的名字一样，他们拥有很多自己的音乐俱乐部，并在俱乐部里面完成自己的音乐作品。同时呢，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出，你会发现所有的风格都囊括其中，无论是电子音乐啊，还是 live remix 亦或者是原声，甚至是 DJ 的现场打碟，你都可以在他们的俱乐部当中欣赏到。所以如果有机会去挪威的话呢，不妨找一找他们的俱乐部，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风格在一个空间之内的碰撞的感觉，好不好？声音依旧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Kim Cesarean Therapy。 Kim 他不仅会写歌，还会演奏非常多种的乐器，比如说钢琴啊、小提琴啊、鼓啊，非常非常多，我觉得非常有才华。2011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两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他的新单曲和大家见面了，叫做 Underswear。 这首单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什么突破呢？这首歌获得了白金销量。 Kim Cesarean 不仅在这个声音界啊，在歌曲界同样他也在时尚界饱受赞誉。瑞典的时尚杂志 Cafe 把他誉为2013年瑞典穿着最棒的男人。虽然这个奖项和他的音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证明他的个人品味，不论是穿衣品味还是音乐的品味，都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模仿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于北欧挪威的音乐制作人，在 Remix 大赛当中，他对 Usher 的 Climax 的 Remix 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非常非常多的人注意到他了。现在他把他的工作重心区域放在了洛杉矶，为其他的歌手录音啊，做 remix 的歌曲。曾经他就和我们非常熟悉的 Charlie Puth、 B.O.B、 Nick Jonas 都有合作过。接下来他的这首歌叫做 Loud。 That Kanye, he been loving himself more than Kim and Ye. I'm like, boy, stop, run that back. Goddamn you, father, can you play that sax? Hard ass fool, Mr. Know-it-all. Think you got blood now to perform your love. I'm like, boy, stop, run it back. Pick the dick out, Cuba, can you play that sax? Baby, baby, I've been waiting for the one to blow my mind. All right. Baby, maybe you can get it.Fellas in suits smoking all cigars. Those little boys making all that noise. But you ain't gon' steal the show. No fancy cars or bass guitars. Fellas in suits smoking all cigars. Just play that song I know. Take a deep breath and blow. Get loose, get right. Get a grip and rock me all night. Outside, lean back. Hey, what I want for that sex. From Florist， 2014年度的英国 X Factory 亚军 Florist 发行个人首支专辑叫做 Sex。2014年他在英国的 X Factory 舞台上表演了一曲 Uptown Funk， 而这首新单曲也被称为 Uptown Funk 2.0 的版本，横扫各大的榜单。然后呢 Florist 也带着他的新单曲回到了 X Factory 的舞台来带来表演，真是有一种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感觉呢。你现在听到声音依旧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主持人互动起来，同时也了解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底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们一定很好奇吧，所以就是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 Modern Age We Were Evergreen。 wasting time. Time could be wasting time. If I had another try, I could maybe turn out fine. Yeah, you see it's not so bad. Yeah, you see it's not so bad. 之前和英国独立音乐厂牌 PC Music 合作过双数字单曲之后呢，李宇春又和 Major Lazer 一起 Open for Fun 一百种热爱，寻找一下不同的热爱的方式。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啦，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留言，说你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歌曲啊，想听到北欧的歌曲啊，还是想听到美洲的歌曲啊，还是想听澳大利亚的音乐人的歌曲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梁静茹的两难来伴你入眠，今天朝夕音乐就这样了，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不见欢 小心 就被年龄冲昏，跳来跳去是真，岁月在脸上划痕。